欢迎大家收听无底深谈，今集咧就名副其实系收听啦。吓，点解咧？即系大家可能望到个mon上面咧，就见到哇冇平时咁啊，有啲主持人啊喺度讲嘢啊咁，主要都系啲相片啊咁啊。点解会咁咧？因为咧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嘅，今日咧就呢一个圣诞节，咁啊我哋谂住咧做一啲咧激啲嘅内容啊。咁啊今日好开心咧，邀请咗一位咧神秘人上嚟咧，同我哋做一个专访嘅。咁啊讲啲嘢咧都比较爆啲嘅，所以咧就佢因为身份方面嘅问题啦，佢就唔系好方便出镜啦。咁啊所以要保护佢私隐嘅，亦都会变咗声嘅一阵间。咁啊由于花家姐今日咧都会讲一啲比较爆嘅嘢啦，同埋咧即系我可能有啲我自己平时唔敢讲嘅，咁啊变咗咧都要咧我都唔可以出镜啦，我都要放啲啦，咁样可以讲得。是咪啊，肥叔？ 系我不嬲都好放嘅，但系其实基于保护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嘅原因咧，其实我哋呢个都冇问题嘅。 系肥叔咧，大家听到佢把声啦，又好似有啲唔同。咁其实咧，因为啱啱呢段时间肥叔就工作期间啦，系嘛嚟唔到呢一个录音室啦，所以咧就要透过电话咧嚟到一起做呢个专访啦，同我。 系，但系好高兴啦！今日即系呢个题目咧，其实我想做好耐噶啦，咁但系唔知点样入手咧，去揾一个适合嘅嘉宾。 啱晒你讲啦呢个， 多谢阿玲啦，多谢阿玲啦， 多谢阿玲系啊！咁我介绍咗阿玲出场先啦，阿玲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咁阿玲咧就系、是、以前啦曾经沧海嘅。曾经咧就系、是、一个性工作者嚟嘅，咁啊今日咧当然啦就系、是、从良啦，同埋咧就过住一啲咧都几美满嘅生活。咁啊，而家咧就即系佢今日接受我哋嘅访问嘅话咧，就系话讲翻一啲咧佢以前啦吓，佢嘅即系喺呢一个叫做点讲咧呢、這个欲海里面啦浮沉嘅一啲故事啦吓、啊。肥叔今日咧其实呢一个内容都几爆嘅。 内容几爆之外咧，大家都即系觉得咧，其实好想知，但亦都唔係咁容易可以知道嘅一啲嘢咯，即係所以今日咧呢一集咧，我覺得係真而重之啊！大家真係 係咁，我就自己咧就同呢一個世界咧，即係一流一鳳嘅世界咧，就比較係隔絕啦。咁啊，曾經咧都同啲聽眾喺度，即係其實大家喺度吹下水咧，就我哋未去過一流一鳳啊，不如揾日鏟上去啦咁樣。哇！無端端我哋幾個女人鏟上去，會唔會笑死人啊？咁樣其實對嗰個世界真係好陌生嘅。我自己反而只係得一次經驗咧，就係、是去咗一個啲藝術中心咧，咁佢有個展覽，就係講啲性工作者嘅生活。佢入面咧就整咗一個好似一個陳設啦，即係一個好似sample 咁啦，話俾大家聽啊，其實一六一鳳就係咁噶啦，有張床啊，有啲雜物，有啲凳咁樣，咁好細嘅一個空間咯。咁啊，即係講到即係其實佢哋嗰個生活咧都幾辛酸啦吓，咁啊阿玲不如开始啦，讲下你自己嘅古仔啊，好唔好啊？细说从头啊，讲翻咧，即系其实你系几多岁入行咧，或者当时其实点解会入行啊？ 点解会入行啊？就是因为可能识咗啲唔好嘅朋友啦，佢哋啲所谓嘅男朋友就个都系啲黑社会小头目啩，咁都系依靠妓女卖淫为生嘅，咁。我又當時又覺得好似賣淫對於我嚟講又唔覺得係一件好好艱難嘅事，因為佢哋講到太容易啊，我講到太容易，咁自己咪即管嘗試下，同埋亦都有一個炫耀嘅心態啊。佢哋會幫你洗腦啦，會同你講好多嘢，話你揾咁多錢嘅話你男朋友就會好威噶啦，到時你又有面係咪先？佢哋洗腦係洗得好徹底噶，幫你係亦都係非常之快。跟住佢第二 part 一幫你洗完腦，佢點講啊？佢好快第二步就會到你食吸毒。 首先啦，個年紀當時咧，其實佢哋吸引你啦，或者我俗稱咧呢類人咧。操縱妓女為生咧，好多有陣時候去睇電影啊，或者個方面咧，除咗有背景人士之外咧，我俗稱叫姑爺仔啦，即係先吸引咗你做咗佢女朋友啊，或者同佢一齊啊，即係或者甚至係係咪咁嘅狀況啊？其實 我就係 friend 諗 friend 識到呢個男朋友咯，但係佢表面雖然係一個小頭目啦，但係佢亦都喺開運輸公司噶啦，但係暗地裏亦都係。可能佢嘅大佬都係依靠妓女賣淫為生嘅，都係做呢一行咁變咗，所以佢表面係運輸公司嘅老闆咯，咁 都有幾條僆仔嘅，咁就亦都係有一扎僆妹，都係從事賣淫行業嘅，所以我好細個跟佢，我諗我識咗佢冇半年就已經賣淫啦，當時都仲未夠情。 系咁啊！平时听到好多嘅故事咧，都系逼良为娼啦，又或者系哇，好多系俾人哋即系盗咗食白粉，跟住咧冇办法，又要要不断吸啦，咁啊，所以咧就要不断去卖肉啦，咁样吓。咁你嘅情况又系唔系咁咧？系咪即系好存在一个被逼？ 绝对冇唔好好似俾电影睇电影太多咧，荼毒咗咧，边有咁多逼良为娼啊？冇噶，而家好多都系系好自愿咁样唔需要话做场大龙凤啊！哎呀，我俾人打啊，俾人争跪你冇啊，冇呢支歌仔噶啦，只会系佢就话俾你听你可以，佢会讲一啲说话令到你自己挺身而出去帮佢嘅咁唯一嘅办法咁我出嚟做小姐咯，我自己辛苦啲咯养姑爷仔呢啲简直系一地都系添啦。 你意思话嗰阵时佢？冇即系用一啲暴力啊，即系其实你根本系爱佢啦，可以讲嚟讲系咪？即系你其实爱佢，然之后咧就想帮佢，然之后咧连自己嘅即系出卖自己肉体都唔在乎咁样。 系好多，唔系净止我一个咁，系好多人都系咁样。 其实咧呢啲叫做咧，我成日把话即系把口边啊，成日挂住就叫唔理老乱，最紧自愿啫嘛。因为咧，其实好多时你如果用暴力咧，你根本控制唔到咁多嘢，即系佢能够反而系利用你嘅感情啊。或者用你嗰個同情心啊，依樣嘢反而先係重要。即係你自愿嘅情況下，你咪會落力啲，或者係甚至你係唔會有反抗，因為你反抗你又係反抗你。我老實講，咁先進嘅社會又唔係萬方喎，點會報唔到警啊？或者點會走唔甩啊？好，我相信呢個情況係即係其實近依家呢個年代好少嘅。 或者係軟實力喎，呢啲係叫唔係淨係靠個拳頭，即係可以令到你自己甘心情願咧。去做啲你唔會係想啦，我諗係咪，但冇人會希望出賣自己肉體去換取金錢嘅啫。不如問下Ling啦，你點樣諗咧自己？ 我嗰陣時就因為都係屬於貪慕虛榮嘅，亦都係享受慣咧。因為佢初頭佢識你嗰陣時，佢會俾最好嘅享受你啦。咁就話俾你介紹好多人俾你識啦。跟住話邊個係你大佬，係我大佬啦。跟住。就总之佢係喺好短嘅時間之内，佢已经可以令到我甘愿出嚟下海做小姐啦。咁一做亦都係超过十年啦，係超过十年。 不如讲下最初嘅时候你第一次真係接拍啦，自己个感受係点嗰时。 又冇乜嘢喎，因为听其他啲 friend 讲都係咁上下，你咪入去求其同佢冲下凉錫下佢咁就 OK 啦，咁就幫佢插幾下好快出咋嘛，三幾個字搞掂又有錢收啦。又或者以前不嬲我細個都屬於係街童啦，變咗都對呢啲嘢覺得都冇乜大問題，即係對於我嚟講我唔驚。 嗰陣時係十幾歲嘅，十四五歲係嘛？ 冇，十三歲到識佢，十四歲鬆啲。就落旺角跑鐘啦， 未夠稱嘅，即係就跑私鐘啦，係咪？ 反而啦，即係頭先你都講到啦，由於即係對於反而接客嗰方面嗰個感覺，即係應該就冇咁驚，因為其實本身你都即係聽慣聽熟，或者甚至佢耳濡目染已經熏陶咗你啦。但係反而有冇驚一件事？因為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咧，即係或者好多地方嘅法例都係。即係我哋叫俗稱未夠稱嘅時間咧，就會有機會拉到，甚至係都幾麻煩，可能都入去要可能要咩教導所啊，甚至嗰啲咁嘅兒童院啊等等。咁你當時反而呢個心態有冇驚啲咧？反而仲 哦冇喎、啊，我嗰時好愛佢喎、啊，為咗佢乜都得噶喎。 哦，即係反而係當時喺呢個咁愛嘅情況下，有乜嘢都蒙蔽曬啦，即係已經係冇驚過任何嘢啦，已經係。 係啊，但係亦都算係靠好彩點講啊？通常佢啲馬攬好醒噶，一早已經有告密者噶啦。幾時嚟查牌啊？就幾時嚟放蛇，或者亦都一早已經知道噶啦。成個旺角嘅馬攬都已經係。 咁有冇試過真係俾人哋拉咧？ 冇， 一次都冇。 一次都冇。 咦？咁我想問咧，因為嗱，其實咧大家嘅認知啦，譬如喺電影啊，或者喺最繁華嘅年代啦，即係尤其是香港90年代、2000年初嘅時候。在旺角油麻地、砵蘭街等等呢， 係好多狀況就係啲馬夫啦，俗稱嗰陣，或者好似李林朋友嗰類啦，就好多時就帶住嘅，即係可能帶住你哋接 call 啊，或者係揾客嘅。咁其實係咪嗰個時代好誇張？因為我聽過有啲行家咧，佢以前做風月版或者佢哋嘅經歷話嗰啲好犀利㗎，啲茶餐廳成個茶餐廳都係㗎，有時一台咧一個男嘅撚幾個女嘅，跟住一收到歌即刻就上去等等，係咪都係好似呢類咁嘅情節嘅，即係呢類咁嘅狀況咧？其實 哦，係啊，只不過係我男朋友佢唔使做馬夫咁解啫嘛，佢叫另外一個馬夫帶住我咁解。你可能一條街裏面有五六間餐廳，你會見到好多小姐都係坐喺度啊，等等開工啊。咁譬如我哋陀地嘅即係俗稱本地㗎啦，同埋靚妹仔嘅話，基本上就係做到你唔做，係做到你即係。即系如果系俗啲讲过，系脚都软啊！ 做到脚都软， 系啊， 系点样脚都软法咧？真系 哇！一日连一晚可以最高峰期，我可以差唔多20个客。 时间系 啊，好快，三几个字。马栏俾你嘅时间最准系俾你半个钟嘅啫。咁你同个客冲凉个零时好未啊？咁喂，係個零兩個字搞掂㗎啦。咁如果你半個鐘頭之內未搞唔掂嘅，你係加鐘啦。但通常我就都好少個鐘啊，冇，通常都係三四個字之內我就會搞掂，就撇得㗎啦。 嗯，你意思話呢三四個字係跟住連續係20個客係連續嘅，中間有冇休息時間食飯時間？ 有，俾你排兩啖飯啊，食啖煙啊，有。 嗯， 會嘅。 但基本上都是連續下去啦。 係啊，但係就好少咁嘅情況啦。但係你拉雲平均嚟講，一日十個以上，一打以上就一定肯定有 嘅。嗯，你夜晚係咁幾點開工啊？要？ 我通常晏晝開工，晏晝開工，夜晚我唔需要好早收工，我已經做夠嗰個數㗎啦。 哦，即係做夠數，跟住就收工啦。 男朋友咪嚟車你咯，咪嚟車你去宵夜啊，去卡拉 OK 咯。 係。 係啊。 我淨係最直接想問，咁痛唔痛嘅咧？最初嘅時候啦，而家我可能你後屘做咗一輪長啲時間嘅時候，可能叫習慣啦。但係初頭咧，咁你成20个喎，即係有啲其實冇牽涉到性交噶嘛，係嘛？因為 唔係有啲係 會唔會係就咁用手啦？啲 唔係絕對係20个算少啦。你有冇聽過一輪有啲翻一？即係一嚟一份我哋嘅俗稱係叫一仔嘅，我哋係叫一仔嘅。有啲一晚啊，最高峰期啊，差唔多過年前啊，每晚30个啊。 哇！咁痛唔痛咧？ 有一樣嘢叫 KY 噶嘛，叫潤滑劑噶嘛，同埋香港地啲男人個10个有9个都好快出。 咁報紙都有賣啊，肥蘇係嘛？ 唔係啦，即係嗰個謬誤咧。 肥蘇啊，一定唔認同啦，起碼佢唔係先。 唔係有謬誤咧，即係可能大家嘅認知咧，就覺得咧，即係好似拍 AV 睇嗰啲鹹片咁樣，咁咧個個咧都搞十幾廿分鐘咧都唔咩啊，或者係拖慢嚟嘅。其實你嗰啲節奏咧拖慢啊嗰啲咧，根本係因為嗰套電影需要長啲時間營造啲氣氛啊，就喺度。你如果你大家係去做呢件事嘅時間，根本咧就大家都好似食個快餐店咁嘅啫，同埋仲有即係。我阿花姐話齋，其實有幾一樣嘢係真嘅，相信嚇。即係當然啦，喺我哋男人之間都唔敢講。其實我唔知啊，即係好多男人之間咧都唔會去炫耀自己，話我幾長，我幾長時間，我點點點點點。但係因為其實真心地講，其實大家有幾長啊，即係可以唔係可以會有啲朋友都可能時間長啲，但係你都唔會用呢樣嘢炫耀，因為其實呢樣嘢長短又唔係一個問題嘅，我就覺得最緊要係你。繁快感嘅啫，快嘅啫嗰下，亦都啦，當然啦，我所知啊，等阿玲可以補充啦。佢哋好有經驗嘅，佢哋好有經驗嘅情況下咧，佢哋知道個客啊或者嗰啲位咧，邊啲位置係容易興奮啊，或者係比較敏感啊，咁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咧 快啲，唔好搞咁耐。 唔係，唔好搞咁耐，同埋容易興奮，咪即係容易搞掂咯。 係咯，咁啊可以即刻接下一個客啦。 就係咁啦， 係啦。是不是这样啊玲 哦咁绝对啦咁每个小姐亦都有每个小姐嘅秘技啦个个唔同嘅。咁咁睇下你叻唔叻啦你叻嘅话你基本上我试过最快嘅係两个字已经出到集㗎啦再接下一单。 两个字。 係啊厕所里面就已经搞掂咗啦。 嗯因为同埋呢一啲嘅男人会唔会好多都即係其实上去嘅时候欲火焚身㗎啦嘛基本上。 咁当然会係啦但揀小姐的情況亦都比較幾揀客㗎，可能佢哋揀北妹會比較揀啲咯。我哋陀地就通常就 總之你唔係太醜樣嗰順眼嘅話，基本上就一睇就即啱即入閘啊！我哋陀地就比較少彈中嘅。 哦，咁樣嘅，不如講下嗱北妹同陀地啦，講多啲佢大家即係你大家嘅分別啊。 分別就係佢哋好波大咯，佢哋真係靠條事業線曬出嚟揾食咯。我哋陀地就唔係嘅，我哋陀地全部都係牛仔褲啊、短 T 恤啊，就咁嘅，就冇佢哋即係我講俗啲一句。佢哋係著到真係成隻雞咁喺波蘭街度遊走㗎嘛，但我哋起碼就算坐埋一張台，咁人哋都知你係做小姐，但係就冇咁洋㗎嘛，你唔會著一件好露背啲啲到嘩好勁嘅，跟住又擦對四寸嘅高踭鞋，嗰條裙係短到劈劈都睇得到喺度行嚟行去，傾傾坑坑傾鈴鈴鈴咁樣，咁你哋唔會㗎嘛，我哋陀地就同北妹嘅分別就喺呢度啦，其實 波蘭街成日見到呢一啲喎，你就 花姐，你有冇行过先？首先我问你，你有冇经过？ 经过咯，唔会，但系唔会驻足咯。你行过就算噶啦。 或者你旺角当佢举个例先啦。正如阿玲头先所讲，你见一啲嘅女性嘅时候，你有冇分得出咧？其实 你唔系头先阿玲讲嗰只花枝招展嗰只，好摆明啦，嗰只即系唔系做嗰行做乜嘢啊？咁样系嘛？就担住支烟吓，企喺嗰啲旧楼下面。咁但系如果阿玲嗰只咧都见过，但我会谂佢系唔系咯？即係都會有諗呢個係咪咪喺可能啱啱喺附近嗰啲洗頭妹啊嗰啲咁，你明唔明啊？但如果佢哋著到嗰只咧，就一定係咯，即係一定係標籤咗佢哋咯。 我直情甚至即係我就有時同啲朋友，譬如以前就算好耐以前都行過啊，或者各方面咧，其實你係睇得出嘅，即係我唔係講阿拎嗰只，即係唔係亦都唔係話去到好極端，即係頭先佢講嗰只，嗰只實一睇都出啦，係嗰啲。穿到又短裙仔短褲啊，跟住又跟住露曬接線嗰啲就好簡單嘅，即係嗰啲就。但有啲咧，我唔知阿拎有冇調翻轉，有冇呢個經驗或者呢種嘅觀察，我又唔知點形容，但我就直情咧，我同一個朋友講，我話你有冇留意前面嗰兩個？有咩事啊？我哋睇唔出咩？佢話咩事啊？咩事啊？我一睇就知係嗰科啊！佢係咩？點樣睇啊？ 有咩特色咧？ 咁唔係，我又唔係話覺得佢嘅外形裝扮去到咁極端嗰種睇得出，我硬係覺得佢哋有種行路啊，或者佢呢個方面，佢哋計係種戰鬥格喺度，即係佢硬係有一種特質喺度，我唔知點形容啊，或者有啲聽眾朋友可能都有我呢類嘅經驗，就係、是、你會見到佢估計佢九成係㗎啦，但係佢未必平時可能有啲人譬如有啲女性啊，或者有其他人去睇，未必睇得出嘅，我唔知啊，即係講好中間嘅，即係好中間嗰種嘅，就唔係話。佢好極端啊！一系就一睇就知系啦，一系或者系成个睇个样唔似，就系中间嗰只，哇！好，其实好多嘅喺旺角。 或者肥叔，你讲呢种系咪捞味咧？ 可以咁讲，我都觉得系种捞味，或者即系种惯性啊，即系佢有一种特质喺度嘅。 你会质疑一下佢究竟系唔系似唔似啊？都会有噶，但系佢嗰种有啲风韵味游窜啊，咁又好似有只电眼咁样啊，咁。可能會有啲分別咯，但係喺我嗰個年代，通常都係講北妹嚟講，通常都係事業線啊、濃妝豔抹啊、化到好行啊，就擦住個幾寸嘅高踭鞋，跟個馬夫喺後面行咯。我哋陀地就我嗰個年代就著波鞋開工嘅。 嗯，哇，咁 casual 嘅啊？係啊 ，casual 到不得了，因為陀地係喺嗰個年代係太過學士啊，係好温到不得了嘅。因為你可以想象下旺角幾百家馬攬都有聯繫㗎嘛，你無論邊一個客上邊一家馬攬，佢話要陀地嘅冇女咩，佢會即刻 call 馬夫，咁你可想而知嗰個流量係幾咁大，旺角嗰時係講緊最豐盛嗰個年代，係你想象唔到嘅。 但頭先聽你咁講呢，其實北妹係揾得多啲㗎喎，再係咪，因為佢哋再受歡迎啲㗎嘛，會唔會 㗎？咁你問下肥蘇，佢應該會知道幾多美幾多美係乜嘢嚟。 嗱普通嗱 燒味呀、 普通一啲服務呢，即係簡單囉，即係簡單嘅就係基本嗰啲 plan 囉。咁啊拎頭先所講嘅多幾美嗰啲呢，其實就係多啲特別服務，即係特別服務，譬如舉個例，即係類似咧啲咩毒龍轉啊等等啊，即係比較有啲咧好多係唔肯做嘅，或者角色扮演啊、SM 啊、如此類推等等。咁有啲咧，即係可能當然啦，佢哋辣揾得俗啲，即係啲北姑或者叫北妹，佢哋就我咁遠嚟到，我落嚟揾錢，我拋個身出嚟，我仲有得揀，唔使揀啦，嗱臨做，即係佢哋係好 aggressive， 即係呢個亦都係當年嘅國內人落到嚟做嘢，或者甚至啲黑工。 佢一定比你本地陀地嘅，無論即係普通，就算到地盤都好，佢一定係捱得啲。 我諗唔係淨係呢行啊，其實你本身喺內地落嚟嗰啲，就算讀書嗰啲咧，佢哋都係好搏命噶嘛，我都係咪難得嚟到香港？ 呢個係佢嘅特質嚟噶嘛，即係佢一定係搏啲，同埋佢叫咩單向啲 aggressive 啲，即係好進取。佢淨好啦，我要錢嘅啫， 目標為本。 咁啊難做啲咧，講得難聽啲叫難做搶咯，即係同埋佢唔擔心啲古靈精怪嘢，或者啲比較厭惡性嗰啲嘢咯。 係都豁咗出去咁樣咯。咁但係如果咁講嘅話，啲陀地會唔會同啲北妹咧，大家會有啲唔係好妥咧，或者覺得即係話大家好似係各有山頭啊咁樣？ 哦，唔會啊，因為係兩種唔同範疇嘅嘢嚟嘅。我哋做得到嘅佢哋當然會做啦，但點講啊？佢哋通常都係幾美以上噶，咁同我哋都係有講有笑，我哋唔會話歧視佢啊，或者咩唔絕對唔會，絕對唔會。我哋都做得腳都行到腳都跛啦，仲得閒同你歧視玩呢啲咩？ 主要係你哋自己都揾到食，唔需要去大家。 唔需要啊，冇噶冇噶。可能北妹同北妹之間就競爭會大啲啦，因為太多太多有即係太多俾你揀啊。我哋台地通常呢是同埋當時嘅馬攬嘅 keeper 亦都串嘅，陀地頂盡係第二個都唔啱，我都通常都拋你走㗎啦，啲生意係唔優做到呢個地步嘅。 咦，咁講啦，其實客有好多種㗎，即係你哋嗰隻會唔會係有啲客譬如佢上到嚟即係想搵個小姐都順便傾下偈呀咁樣，雖然得嗰幾個字呀，雖然呀，即係可能搵陀地佢嘅心態就係好似你哋係親切啲呀咁樣，北妹純粹係為咗即係泄欲嘅啫，會唔會係有呢兩種客嘅即係主要嘅分別？ 馬攬少啲，一樓一鳳一仔就勁多呢啲客，勁多鍾意同你傾心事呀，想搵你做女朋友呀，甚至太太呀，因為我亦都有幾個朋友亦都係到而家同我一樣都好幸福啊，都係上咗岸啦，都係同我一樣，都係同我好好姊妹啊。到而家雖然佢係喺做小姐出身，但係佢先生唔介意嘅，唔介意去過去嘅。咁正如我所講，每一個人背後亦都一個故事啦。咁我覺得只要個男人接受到嘅，佢又唔嫌棄我嘅。咁就 OK 囉。 其實想問呢，就主要都係當個即係後期點解即係待會會講啦，等點樣會轉啦。咁其實係咪因為本身大家都知近呢十幾年開始，尤其是嗰個波蘭街呀，或者政府即係等等嘅即係掃得好勁，息微咗，即係冇以前咁犀利啦，係咪會唔會有呢種狀況 啊？會呀，同埋小姐太多呀，即係多到呢有時冇咁多客啊，咁變咗你就覺得呢度喂好似搵少咗喎，明明一日搵幾千蚊㗎喎，而突然之間少咗千幾二千蚊喎，咁你會轉鬥囉，轉鬥去跟住我由波蘭街跑到去16歲鬆啲，就轉過去北角嘅馬攬，就唔使走嚟走去啦，因為佢嗰度係日駐場有小姐嘅，我就直頭喺嗰度開工啦。嗰度係如果係色圖路馬，應該係冇人未聽過嗰間別墅名嘅。嗰度係出咗名係波妹啦、奔妹啦、陀地啦、大陸啦，咩都有。佢個營業額哇都嚇死你啊！真係，人哋而家已經講緊係去咗加拿大好多年好多年啦。咁我亦都喺嗰度揾到人生嘅第一桶金啦。咁雖則喺波蘭街已經係揾到錢，但係相比起我坐定喺度做嘅話，哇爭好遠，起碼你隻腳唔使咁攰，佢拆嘅鐘錢亦都會拆得多啲。 係喎，咁啊即係變咗 stable 咗咯。 係，咁我想問下咧，即係或者一個你自己嘅統計，或者大概心入邊心，即係計一計咧，就係話，譬如當年喺跑街嘅時候咧，嗰種啦，喺旺角跑馬攬啊啲嘅時候，大概一個月嘅收入，即係你唔好計嗰啲貼仔啊，什麼？總之淨收入大概，即係總之攞到翻嚟嘅錢，其實係一個人大概嘅，你自己有幾多？ 一個月。 我嗰時有85蚊一個客，我通常拉雲檔講唔好講13、14個啦，講10個啦，1500。咁我通常都冇休息嘅，除咗係真係唔方便嗰幾日啦，幾皮嘢閒閒地最少噶啦。咁你諗下一個14歲嘅靚妹，即係已經可以揾到咁嘅價錢，嗰啲咩？大哥大嗰啲水壺，大哥大一出啊，即就已經係可以擁有噶啦，係隨時係可以係買兩部啦，一人一部啦，佢一部我一部啦，我睇先十 六岁我就已经拥有我人生第一只金文银啦。 十六岁。 十六岁。 仲喺咩度啊？ 唔喺度啦，因为之后因为自己吸毒。 当咗。 啊。 嗯。 咁当咗之后，咁标话唔止一只嘅，咁其实系因为吸咗毒，咁你变咗你冇办法啦。吸毒原因亦都系男朋友唔可以话佢教啦，系因为佢喺度同其他女仔食紧，我就以为佢沟女啦，咁好奇就问下佢你究竟喺度食紧啲乜嘢啊？咁佢话你嚟试一啖啦，咁就系因为呢一啖啦，我谂就害咗我下半世。 其实咧，咁你男朋友嗰个变化系点咧？嗱，最初佢又觉得你哇。好好喎、啊，你吓、啊、肯帮我，即系你话唔想佢咁辛苦嘛，要去揸车啊成啊嘛，咁佢即系会唔会系最初啊，好似特别锡你咁咧，即系好似因为你为咗佢啦，即系成日讲真，佢都系姑爷仔，咁、但系佢都会有份感情噶嘛，对你系嘛，你自己觉得系咪？ 佢应承我十八岁用大红花轿娶我添，佢应承我阿妈好憎佢噶，佢曾应承我阿妈，咁到头来又做咗啲咩啫？喂，你话要供楼，我帮你供完啦，你要车，你要咩车嗰时？一架 MRO2 一架小福星，我买咗啦，你要嘅嘢我俾晒你啦。 跟住咧， 咁其实佢对我都唔差嘅，讲真。 但系之后咧，嗱，咁你跟住你成日出去做啊嘛，系嘛？ 系啊。 咁啊，佢会唔会觉得，诶、哎，咁其实你都冇乜利用价值啦，或者开始对你感情啊转淡啦咁？ 我唔知佢有冇利用我，我净系知道佢教晓我食第一啖白粉开始，就一食就唔经唔觉都食咗有十年八载噶咯，佢都一样喺我身边嘅，佢一样一路都冇走过，反而喺运输公司就因为佢都冇力去经营啦，咁就直情系点讲啊，就接埋咗啦，一心等我养啦，但系我嗰时觉得自己仲养得起佢咪养咯，冇所谓啊，咁做小姐咪做小姐咯，还掂啲钱咁容易搵 ，OK 噶。 啊，你有冇一种话即系想离开佢嗰种嘅心态咧？嗰时 当时未，当时未，因为大家衰埋一堆女啊嘛，同埋 但系佢唔做嘢喺度等你俾钱、啊。 我又觉得冇问题噶，我又觉得同埋可能点样讲啊？嗰阵时我应该回忆翻系。幾年前我想我最爆的一個客如果我在這裡說我都是一個名人來的，我都不知道你出不出到街、啊、 暗示得的了， 寫小說很厲害的他女朋友很喜歡貓的。 OK 是怎樣呢、這個客、 哇，他對我很好差不多一個星期見一次面啦，就每次就三至五千蚊啦，都系喺呢个别墅维多利亚别墅度做交易啦，已经系熟客啦。 每次几多钱啊？ 三至五千，佢系带好多钱喺身嘅呢个人。我咪后话俾你听系边个？ 大下过呢个。 仲系好好人，仲系好到不得了。点样讲啊？佢养咗我都有年几，佢有一次问，喂，想唔想嚟我屋企坐下？都喺香港区嗰边，我话 O K 啊，咁上去当然见到啊，佢个仔同佢女朋友嘅合照啦，咁佢上到佢屋企之后，佢第一时间就已经系攞一张支票出嚟，系10,000蚊，讲紧当时，佢话呢个系你嘅见面礼，咁以后每一个礼拜咧，我哋就定时定候，就记得点几点，就喺呢个维多利亚别墅度。佢好好嘅，佢会系好温柔、好斯文，你会令你觉得系好舒服嘅，啊，会令你觉得好舒服。 系咪都除咗性交易之外，都需要一啲即系倾偈嘅时间咁同佢？ 佢通常都系倾佢两个老友啲嘢噶，通常都系倾佢两个老友啲嘢，咁就听咯。跟住佢啊，歇一阵，挨一阵，佢就咁。大天使佢中意好中意撥住把扇咁咯，咁佢到养咗我谂有一年松啲系咁上紧咧，佢就要有事要翻美国，佢一炮过俾咗10,000蚊我。 哇，肥叔，你有咩想问？ 哇，真系 好爆 啊！咁呢种心态其实我都唔觉得奇怪喎。 系 男人觉得舒服嘅嘢或者。男人揾個傾得嘅，或者即係大家方面嘅，都係好正常喎。即係我又唔覺得又俾得起喎。 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嘅陳文心嗰單案咧，咁嘅殺咗個情婦啊嗰單咧，咁佢都即係其實對個情婦咧，真係非常之即係有情有義，樓都賣埋俾佢係嘛？ 咁啊，最后虽然话分手啫，但系你见到佢最初同佢咧，真系有一份感情喺度咯，即系佢真系当佢系唔单止女朋友啊，亲人咁仔差唔多。 唔系女朋友之，即系其实咧，即系调翻转咧，我有阵时嗱呢番说话咧，我就讲俾啲女孩子听嘅。 点咧？ 即系其实咧，香港又好，世界上任何男人都好啦，除咗真系咸湿之外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其实佢哋系缺乏咗一啲嘢嘅， 冇爱。 唔係佢哋唔係佢哋缺乏咗一啲嘢，意思就係話佢哋尤其是我諗香港好多朋友咧，即係佢哋同老婆之間嘅性生活係唔協調噶，即係佢哋唔協調嘅原因就係、是我諗香港人比較保守啊，即係香港人咧其實比好多地方嘅人嘅性觀念上都係比較保守。咁佢舉個例好簡單啫，唔好講到嗰啲咩幾多美啊，咩合吹奶轉磨零成，唔好講嗰啲啊，即係講嗰啲。就咁口交啊，即係嗰啲咧，即係香港好多人，尤其是女性都接受唔到嘅，咁接受唔到。但係呢種其實係一種歡愉，或者係一個過程，亦都一個幾大家可能大家都好親密嘅嘢嚟。但係問題香港好多咧，就好似變咗例行公事啦。哦，咁啊呢啲又唔做得，嗰樣唔做得。哦，著制服啊，玩玩具又變態咁樣。即係但係人與人之間，即係好多 fantasy 噶嘛，喺性方面其實或者有唔同嘅需求。咁但係咧香港就我諗接受唔到啦，接受唔到嘅時候咧，咁男性啦，即係呢個亦都唔係男性嘅專利，但係就係話女性都有嘅，都會有一個情況就係、是、即係去出外揾咯。咁出外揾嘅時候就係因為點解 OK 啊？因為外邊嗰個可以同你做呢件事啊嘛，或者好似頭先阿拎所講，佢個客揾佢梗係有啲原因嘅，即係點解會仲要俾咁多錢佢？明明佢唔係收咁多錢，佢又要俾咁多錢佢，因為佢感到歡愉嘛，佢感到舒服啊嘛。咁佢當然我唔知佢最終佢個歡愉嗰個位或者最開心嗰個位最靚嗰位喺邊度？但係問題就係話，就係依樣嘢，所以其實就係好多男人根本唔係鹹濕噶。好似頭先阿花姐你都問啦，喂，好多人出嚟傾下偈，即係都係有一種宣泄。 好多嘢你身邊嗰啲人，你唔可以同佢講，因為好多關係嘅嘢啊，係嘛？ 係啊， 你同佢講，喂，轉個頭去同第二個講點算咧？但你出到嚟，即係佢哋會覺得即係性工作者其實佢哋好識做咯。因为佢哋知道自己嘅身位系乜嘢，系啦，我净系帮你 share 嘅啫，吓，我唔会转个头同你个 friend 讲噶嘛，咁咯。 佢接触唔到你身旁可能工作上啊或者一啲人噶嘛，咁变咗就系好一个 secret， 即系好比较秘密或者私隐嘅人嚟噶咯，即系可以变咗咁样就放心同佢讲咯。 系，咁啊，原来阿拎嗰时真系同一位咁嘅特殊嘅客人啊建立咗一段、嗯。友谊、啊、真系 好照顾啲妹妹仔嘅，咁同埋佢一个极有风度嘅人嚟嘅，我系好欣赏佢嘅，咁当然啦，佢俾好多钱我使，我好开心添啦。咁佢去咗完美国翻嚟之后，咁原来佢个电话号码都已经转咗啦，咁我已经再搵唔到佢啦。我相信如果佢唔算電話號碼嘅話，我相信呢條咁嘅大水喉都會繼續寫住我啦。跟住就我諗。到咗我18岁，跟住我就正式翻落去大富豪翻工啦。 嗯，就喺大富豪里面做舞小姐。 系啊，其实我谂你哋啲人有一个错觉，就系成日都话落大富豪，大富豪。其实我话俾你听，成个尖东最丑样嘅小姐就系大富豪。 系 最靓嘅小姐喺中国城同一间夜总会叫富都。 点解会有咁嘅分别呢？ 我唔知點解有咁嘅分別，但係我淨係知道中國城同富都夜總會嘅小姐係絕對比大富豪靚，係成個尖東出咗名大富豪嘅小姐係比較質素係差，但係唔知點解咁多人湧落嚟。 因為名氣咯，係嘛？ 可能係。 係肥叔點睇？ 唔係呢啲嗱，我未去過啊，唔敢肯定啊。但係即係但係呢可能係嗰個咩傳播媒介嘅影響，咪大富豪大富豪嗰陣啊，即係啲即係好多都可能未必。咁大名嘅都會有好嘢嘅，呢、這個唔敢肯定啊！澳門啊等等都係噶啦。 但係如果去到呢啲夜總會嘅客咧，更加豪爽喎、哦，係咪啊？更加大手筆嘅、 哦。未必，未必，佢可能只係你食一個快餐啊，食一個快餐，譬如你茶舞，譬如我好似我翻茶舞咁樣啊，佢咦林林嚟到，咁我哋坐台一拍為三個字啊，咁傾兩句，喂啱嘅，嗱嗱聲攞手袋去街啦，咁工價1500啦，咁你通常你做得好嘅，咁佢就唔會咁密特俾1500嘅，咁就俾多200-300啦，咁同埋我哋都要回翻100元，我哋叫蝦仔就俾個媽咪啦，啊咁就要俾個媽咪啦，咁咁譬如我。好快去完走完一转翻嚟之后，我可以博第二转咯。 哦，即系你话同一晚系有两个客。 嗯， 但好好多喎，唔使你好似你之前咁咧，你话一晚系20个客，咁每一个都系850，但系而家你一个1500，咁做两个啫，咁舒服好多。 哦，咁当然啦，咁当然呢个系舒服好多好多，同埋你落下边你真系钓水鱼噶嘛，系咪先？真系钓老衬噶嘛？ 咁有边样嘢系辛苦过你？即系相对系冇以前做马栏咁好咧，反而有冇咧？定系话全部嘢都系比以前更加好咧？ 我觉得做舞厅我最舒服啦，讲真。虽然你晚晚都要饮 XO 啊，或者饮好多好多嘅酒落肚，但系你起码人哋落你full escort 嘅话，即系full中嘅话，你嗰度就已经都有几嚿水啦。咁佢去埋街嘅话，咁你陪佢一晚，譬如有啲客要过夜嘅话，咁你嗰度几千啦，虽则喂，真系辛苦啊！你真系要坚饮噶，你真系要猜得、玩得、劈得，你先好坐落嚟。 系呢样嘢金啲喎，如果咁样听你咁讲。 我都差唔多饮到个胃穿窿噶。系啊， 嗱，你之前喺马栏嘅时候咧，就有吸毒习惯啊嘛。 系。 但系去翻大富豪啦，做舞小姐啦，会唔会系即系收敛咗，反而饮酒多？ 转为由白粉转为薄冰。因为白粉同酒系相冲嘅。你食咗啲白粉落去之後，你再飲酒，你之前所食嘅白粉就已經等於係即係中和咗，咁你就已經冇咗白粉，你想食嗰種 high 法。 哦，你話緊接飲酒係嘛？ 即係如果你食完白粉之後，你一日飲酒嘅話咧，你之前所食嘅你食落去嘅毒品已經係冇用噶啦。 咁但係咧嗱，你既然你後期已經轉咗啦，咁你都做馬欖或者你做嗰啲嘅時候，反而個呢個影響唔大。但係你而家去叫做做舞厅，舞厅嘅时候，如果你怼咗嘢锁嘢，咁你先至去，咁会唔会有影响？ 系啊，我都想问佢呢样嘢，即系你如果成日话口水鼻涕流晒出嚟，咁啲客见到你都唔开胃。 白粉咧，你要一定要准时上店，譬如当你五个钟头好啦，或者可以顶到七个钟头好啦。譬如你只嘢靓嘅话，咁你七个钟头之后，你就必定要上店噶啦。如果唔系，你真系眼泪啊鼻涕一齐流嘅，咁我哋吸。我哋食白粉，我哋就唔打針嘅。通常女仔唔會打針嘅，因為如果你打針嘅話，俾客見到你有針窿咧，就一定唔得噶啦。咁我哋通常咧都叫嗰陣時叫打老高啦，即係將啲白粉就入落啲煙仔嗰度啊，將啲煙絲溝埋一堆啊，就咁食啊啊。咁所以譬如你真係要補飛嘅話咧，就方便好多咯。啊，你或者換件衫去。出翻街喺一個暗角落度上完電，再翻去開工啊，咁就 OK 咯。咁你薄冰唔同喎，你薄一次就已經可以頂好耐噶啦，不停咁樣玩噶喎，你好似有過度活躍症上身咁樣噶喎，又好專注噶喎，所以係每一種毒品有每一種毒品嘅唔同。 喺度咧，頭先你講到食冰呢樣嘢咧，我想你補充翻一樣嘢，就係、是、大家記得啦，喺99年左右啦，呢個。嘉年威老道咧就有一单好轰动嘅奇案啦，咁入边就有一位公关小姐就范敏仪，咁佢因为咧吸冰吸得好紧要嘅，咁咧就识咗一班人啦，咁嗰班都系啲姑爷仔啊咁样啦，就去咗一个单位嗰度，然之后咧就俾人毒打致死啊嘛，俾人分埋尸啊，个头啊摆喺 Hello Kitty 嗰个公仔里面啦，咁啊头先我都之前访问过你咧，其实你对呢单嘢咧，即系入边一啲人物你都系有啲即系熟知嘅喎，系嘛？ 哦，系啊，佢其中一个主犯啦，即系你哋新闻其实都有报纸讲埋嗰间别墅叫浪漫别墅啦，其实当时我跑失踪嗰时就喺呢度开工，佢就系马夫。 系咁，你对呢单案有咩感受咧？嗰时，因为佢个身份其实就系类似你喺旺角跑失踪嗰时。 咁老实讲一句啦，咁唔系话你肯想出嚟做嘅话，就会有好多客俾你做啦。我哋做呢行最紧要嘅就系、是你有冇一个叫捞命啊？一个捞命系对于你嚟讲系好重要嘅。你靓到天仙都冇用，如果你冇呢种捞运嘅话咧，个客睇你都系唔顺眼。你有时见到啲又唔系好靓嗰啲，哇咁多人排队去揾佢嘅，咁当然有佢个方法啦。亦都所谓嘅系你真系要有呢啲咁嘅运先可以咯。但系你话 Hello Kitty 呢个死者咁讲真虽然我唔识得佢啦，但系我相信以佢咁嘅样貌，系难揾食嘅。 嗯， 系难揾食。 但系佢吸冰吸得好紧要喎，又系咪？但系嗰时又话佢即系俾佢哋虐待啦，又搵啲嗰啲饮桶咧辣佢啊嘛。其实 即係學你話齋，如果吸冰吸得咁緊要，其實佢基本上係咪嗰下已經冇乜知覺？ 係啊，如果佢係讀到即係直情咧係一日24小時咧，你都係諗住想服冰嘅話咧，你個人都已經麻木曬啦。你滴啲咩落去啊？你滴啲辣椒油落去，佢都唔覺得痛嘅喎、啊。好似正如我服冰咁樣，我將每張屋企抹到好靚好靚嘅，抹十次咧，你都覺得唔攰噶。係啊，真係你做每樣嘢咧超細心噶。但係以我認識個煮飯當時嘅佢，亦都係服冰，但係我冇想過佢個人格係咁，因為佢對我哋係好好嘅，好講得笑嘅。當初認識佢嗰時，佢服冇服得咁緊要，佢喺個別墅裏面都係有咁服嘅，但就冇咁緊要。我亦都唔相信佢為咗三幾千蚊攞咗佢個丟盤火機就發咁大脾氣咯，因為佢話佢係唔見過丟盤火機。其實佢服嘢嗰時，佢都係用呢個丟盤火機嘅。即係我會好懷疑點解，因為講緊嘅係爭你嘅兩三皮嘢啫，係嘛？係好少錢嘅，點解要搞成咁樣呢？即係我都有啲驚訝嘅。 嗯，哇！成單嘢真係好恐怖啊，肥叔啊！ 係啊，嗰單嘢真係講到依家咧，仲令人觸目驚心啊！ 係啊，咁啊好啊，喺呢一度咧，我哋停一停先，翻轉頭咧就要由阿Ling啦，就開始佢嘅一樓一鳳嘅生活啦，講起啦，同埋當中咧都會講下佢自己嗰種心情啊。原來咁多年後佢講翻咧，哇，都好辛酸嘅。咁啊，翻嚟咧再訪問佢。 哇，正！重温下呢集《无底深谈》先。无底深 谈。唔好啦，我想睇《客似云来》。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道99号啊！今晚单案我想听啊。东头湾道 99号。唔使争奔头啦，上一次话满足晒三个愿望，梗系申请3合1套餐啦。只需要269蚊，就可以3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10:30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啊嘛？